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别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呢，本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大部分地区适宜假日出行，但是呢，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较快，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午后的西部、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现，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三环亮马桥北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国贸桥，东五环平房桥以及白家楼桥南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车多拥堵。西三环的紫竹桥北以及公主坟桥北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分别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再来看西二环的西直门桥下的北向南方向最内侧车道目前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在周六为您送上的是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已经接近尾声，在这段时间里，很多孩子因为难得放松一下，都会睡得过晚或者不舍得入睡。尽管家长们都知道睡眠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发育，但对于孩子早上不起晚上不睡的假期综合征也束手无策。您家孩子睡眠习惯保持得还好吗？对于婴幼儿童来说，什么样的睡眠状态才是优质和健康的睡眠？孩子睡觉张嘴呼吸，经常打鼾，到底是不是病？孩子睡眠时间短，频繁夜醒怎么办？睡眠不足到底有哪些危害？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主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林中辉跟您说说，孩子快乐成长从优质睡眠开始。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主任林中辉主任医师。你好，林主任。 嗯，您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伙一起来关注的一下是儿童的睡眠问题哈。其实说到现在呢，成年人这个睡眠状况，我们经常说不容乐观。 啊，有很多的这样的睡眠问题。那么大家就纳闷了，说这个小孩子我们通常觉得睡眠状况都特别的棒，好像优质睡眠属于宝宝们，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儿童他们在睡眠方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儿童的睡眠问题和成人是可以说是一样多。 哦，具体呢都有哪些？ 具体的比较你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说我们说说我们家宝宝打呼噜是吧， 孩子那么小也打呼噜， 说宝宝打呼噜，说打呼噜大人打呼噜宝宝也打呼噜吗？说孩子打呼噜的也很多，并且打呼噜重呢，对他的睡眠对他的健康可能都有很大的潜在的一些危害。 其实这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千万别觉得孩子小他们就一定拥有优质睡眠。其实成人睡眠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甚至是疾病，在那么小的孩子身上也同样会出现哈，也是要引起重视的。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的林中辉主任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情况。都说孩子想要快乐成长，我们的身体发育啊，智力发育，方方面面都要从这个优质睡眠开始。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优质睡眠？您家宝宝的睡眠状况怎么样？日常会出现怎样的一些问题？是疾病呢？还是正常现象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都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林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6515-0833。也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儿童睡眠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您听好题目啊，这个孩子每天睡够8小时就说明睡眠充足了吗？今天我们的这道互动问答题呢和睡眠有关系哈。孩子每天睡够8小时就说明睡眠充足了吗？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发来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提供的精美保温杯。抓紧时间来互动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首都儿科研究所微信惠民公众号正式推出了，家长们带孩子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家长关注并绑定患儿的就诊卡，通过手机就可以查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骨科、耳鼻喉科等24个科室百余位专家的出诊表，其中包括每位专家的特长、出诊时间等，还可以了解首儿所开展的专科专病门诊，并可以在线预约挂号，随时查询患儿的就诊记录、检验检查报告、就诊费用以及检验指标解读等。很多初次怀孕的妈妈在怀了宝宝兴奋之余呢，都会先去医院做 B 超检查。那么你知道怀孕多久可以做 B 超检查吗？在确认为已经怀孕后大约12周的时候应该去医院做一次 B 超检查。如果过早去做 B 超或者是做很多次的 B 超，检查过程中啊会是刚形成的胚胎受到震荡，这样呢是不利于胚胎的发育的。盗汗，意思呢是说在夜间睡眠的时候温度不高安静状态下出汗的情况，有些人也把这种现象叫做出虚汗。很多人以为的盗汗呢，其实往往是由于衣被过厚太热的原因，这种现象在婴幼儿中尤其常见。轻度的出汗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是反复出现了比较重的盗汗，比如说出汗已经影响了衣服床单的正常使用需要更换，那么就需要重视了，应该及早去医院查明原因。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 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的睡眠情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自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林中辉林主任就跟我们说了，其实日常我们知道的在成人的身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睡眠情况啊，其实在小宝宝的身上也一样会出现。我们这有一个数据，说是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幼童中 10% 到 30% 存在着睡觉或者是夜间需要父母看护陪伴相关性失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家长睡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孩子不好好睡觉哈，这个家长不能够休息得很好。那么对于婴幼儿童来说，其实什么样的一种睡眠状况，我们说才算是这个优质的，或者是比较健康的睡眠状况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往自个儿的孩子身上对对号哈。嗯， 对，刚才我们说到说孩子说睡眠说八小时够不够？ 嗯， 说八小时呢，我们成人需要八小时睡眠， 我们说是一个睡眠时长。 对， 嗯， 孩子八小时是不够的。 哎呀，您这就把答案公布了，还不成？ 哦，嗯，是的，那个我们宝宝在出生之前是可以说是24小时在睡觉。 嗯 嗯，但出生以后呢，睡眠的时间说逐步的减少，一直到成人说18岁以后是吧？ 嗯， 可以说是说八小时睡眠，并且这个八小时睡眠呢，一直到老年也应该是维持的一个八小时睡眠啊。 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判断标准，这个睡眠质量，第一条就是您的睡觉时长是什么样的。 嗯， 那到了这个婴幼儿时期，看来八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是肯定不够的。 我们一般要睡几个小时合适？ 而且看多大的孩子啊。 我们就先说一个特别小的吧。 啊，特别小的，我们说刚出生的小 baby， 你会发现他大多数时候在睡觉。 嗯， 啊， 一天好像睡20多个小时。 大多数时间在睡觉。 嗯， 并且呢是白天也睡几次，然后夜里一般是整夜的在睡。 嗯， 我们孩子什么样的初期睡眠的时长呢？另外就是说什么样的睡眠是正常的？说如果说孩子睡眠说晚上比较安静，也不怎么动啊，不出汗，老老实实待着， 嗯， 也没有打呼噜，挺安静的。 嗯， 醒了以后呢，嗯， 开心， 玩的 该玩玩， 开心。 嗯， 刚醒了以后不闹事儿，然后晚上呢，没有这种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常的情况。 嗯， 啊，是我们说这样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睡眠， 就 比较能休息的过来，睡觉的时候很安静，睡觉时长够。嗯， 我们说这是一个看出他这个睡的质量怎么样。 嗯， 一睡的这个时间得够长。 嗯， 二呢可能是该到点了，我们会有一些规律性的这个睡眠嘛。 嗯， 到点了说他就老老实实睡了。 嗯， 这一晚上呢没有出现什么打鼾翻来覆去闹腾。 嗯， 或者像您刚才提到了，也不是大会大量出汗啊。 嗯， 然后早上该醒来的时候，哎，醒来了之后状态很好。 嗯， 开开心心的玩乐。 嗯， 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呢。 嗯，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几岁的时候，他这个睡眠跟这会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是说我们说孩子的睡眠呢，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影响我们疾病孩子睡眠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嗯， 就是到了两岁以后从疾病的方面对我们影响大的，一是过敏啊。 哦， 说两岁以前的孩子一般不是过敏的因素啊。另外呢，到两岁的时候淋巴组织扁桃体腺样体开始增大了，这个气道呢会变得相对的狭窄，这个时候因为气道的因素，因为过敏的因素， 嗯， 孩子的睡眠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大。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尤其家长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影响他睡眠的一些因素就产生了，这个里面包括一些疾病性的，您说的有过敏性的这一种，这个从您耳鼻喉的这个角度我就想关注的是过敏性鼻炎吗？ 对，孩子这种现在过敏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了。那么过敏性鼻炎呢，有一些是季节性的，还有一些是常年性的，季节性的和什么花粉啊，和什么蒿草等等一些东西，过敏的因素比较相关性比较大。有一些常年性的呢，可能是和家里什么霉菌呐、螨虫啊，可能是尘螨呢，可能和这些东西是。相关性更大，但两岁以前一般 都不发病 了，他还没有到明显过敏的程度。一般是两岁以后，这时候发生以后呢，尤其季节性的，很多家长说当成感冒啊，但是说如果是说好几天了、十几天了、一个月了，还是挺典型的这些清鼻涕啊，这种鼻塞啊，这是过敏的可能性就是。更大一些 了， 嗯， 所以呢，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睡眠有可能会因为过敏的因素，或者说这个时候他的结构上的一些发育变化，导致气道变窄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哈，开始受影响了。那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不是来就诊的小患儿就开始多了？ 是的， 那 家长就说，我这孩子两岁前说睡得挺好的，就两岁以后。 怎么开始闹腾了呢？ 两岁对以后说反而说睡觉是明显变了，说变得晚上是折腾啊，翻来翻去的甚至张着嘴睡觉。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有一项这个是英国的研究证实说睡得晚。睡的时间不规律等等等等好多种因素，它会影响儿童智力的发育，降低他的反应啊、阅读啊、算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会的。睡眠对孩子的智力发育是很关键的。 这个有数据支撑吗？ 有的。说因为睡眠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记忆，睡眠的时候是把我们白天储存到一个地方短期储存，可以说理解为是一个 记忆棒 哈。然后晚上呢，然后把我们再导到电脑里边，导到大脑皮层这个时间呢，这时长要够。如果说时长短，把这一段时间给我们剥夺掉一部分，我的记忆力就会明显的下降。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是你白天哈可能花了很多的心思，用了很大的精力去记忆一些东西，但是晚上呢需要有一个转录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您这个睡眠不够好，或者是时长比较短的话，录不过去那么多的东西。 对， 您白天学了再多，这个时候记忆存储卡里边只存了一丁点儿。所以我们就说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你这个反应啊、记忆力比较差。 对，除去记忆力呢，孩子的发育也明显受影响。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孩子睡觉时候长个儿。 对，听都这么说。 这是有道理，是睡眠的时候，深睡眠的时候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旺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孩子睡眠不够，那么生长激素会受影响。 分泌的比较少。 如果说孩子睡眠不规律，不管什么原因，疾病也好，我们说有一些因素不规律导致孩子睡眠不够，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这种生长激素的这种分泌，这孩子会相对的会发育，甚至是会矮小一些，说长期疾病的影响尤其是。 所以说孩子睡不好觉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真的是挺严重的，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他的这个智力发育，包括记忆 力，能 力 还有情绪。说我们成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两天睡不好觉，你第二天都是很不高兴， 烦躁，别惹我， 看什么事儿不高兴，看谁都不高兴。孩子呢也是这样，但是说孩子，我们成人我们理解，我这两天没休息好，我知道，但孩子他不了解，他很难去判断，说别的小朋友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做不到， 所以他就很焦急。 对，他会 就会不合群儿，然后甚至导致时间久了，甚至导致孩子的抑郁。 哎呦，太严重了！我还听说很多孩子就是在一个阶段，尤其睡不好觉，他的这个免疫力好像就因此受到影响了，后续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 是的。 现在临床上可能哪些我们说包括成人期有一些疾病真的有可能就是跟他打小就开始睡眠不好有关系的呢？有吗？ 肯定的是还很多的 哦。 啊， 所以说呀真的是一定要睡好觉，而且要睡好觉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的。打小我们就应该睡好觉，任何会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尤其是影响睡眠质量的一切因素哈，尤其是疾病这方面的，必须及早求助于专业的医生，把它给尽早处置掉哈。好的，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的睡眠，因为儿童期的睡眠质量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个阶段，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成人之后的身体状况。那么儿童睡眠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各位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把您关于儿童睡眠的相关问题发送过来。今天我们还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题目是孩子每天睡够八小时就说明睡眠充足了吗？也可以把各位哈您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这个切实体会哈给我们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提供的精美保温杯。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的主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林中辉主任。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林主任是作为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耳鼻喉专家，擅长睡眠呼吸疾病、喉科疾病以及儿童耳鼻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好，在这里呢我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林主任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身边有两个特别好的还都是女性的朋友，他们俩都跟我提到像讲故事一样的，他们俩现在就是属于睡得少的那种人，然后我就说那以前呢，因为我是属于一个睡起来睡得特别久的那样的一个人哈，我们经常做对比，他们俩就跟我说他们都是从小睡得就少，说自己上幼儿园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在那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是一定就是睡不着，后来呢开始跟老师套近乎，然后这个时候利用睡眠时间人家在那儿睡觉他们可以跟老师一起去看动画片啊什么的。后来我就想问一下像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后来我发现一个词儿叫做较少宝宝或者是较少儿童，这都是天生的吗？就好像天生他们这个觉就比较少一样。 是这睡眠呢有些人的确是相对的需要的长一点，有些人需要的少一点，但是大多数成人是需要是八个小时啊，七到九个小时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无论是宝宝也好还是成人也好，我睡眠比别的宝宝比别的成人少一点，但是精力体力发育各方面都是 正常的， 正常，学习能力很好，我们认为他是正常的。 哎，这俩人还都真的是脑瓜特别聪明的那种姑娘哈，基本上每天可能睡个五个小时左右，人家精力旺盛， 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相对的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如果赶上了这某一家孩子。他就是睡觉少，而且怎么哄都不爱睡觉，家里边的老人常常会这样说，说没事儿，这孩子就是精力太旺盛，你让他折腾去吧，折腾够了折腾累了他自然就困了他就睡了，不用勉强。我们也想说一下，打孩子打小开始我们说有一些习惯是需要养成的，那睡觉这件事儿，这会儿需要不需要给他一定的这个勉强呢？ 睡眠还是说从小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包括什么？ 我们人是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生物节律啊，有24小时，到这个白天应该是比较清醒，这个晚上睡哈。我们做的事情呢是尽量的维持这种自然的24小时的节律， 说让孩子形成好的一个规律呢，孩子应该是会帮助他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嗯 啊，比如说现在一个很典型的事情，孩子晚上这个玩电子游戏啊，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呢，相对的会让他更兴奋。这些光线的刺激，这光线的刺激呢，会导致他身体分泌的这个褪黑素，就是会受影响。 哦， 啊，会受影响。这时候呢，说晚上做游戏多，这一项就会相对影响他的睡眠，正常的睡眠节律。 嗯，所以说我们也经常说了，在孩子一个，比如说你给他规定一个晚上九点钟该睡觉，那么可能提前一到两个小时，你就不要再给他吃什么东西了，然后也不要让他看一些或者是参与一些比较让他会兴奋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啊， 嗯， 或者是等等， 嗯，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对不对？ 在这个晚上光线也不要太强啊，别人不要让他太折腾太兴奋，是的、嗯、 现在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说小奶娃妈妈需要晚上给孩子喂奶的这一类、嗯、很多家里面会买一个小夜灯插在那块儿，就基本上是整夜都会用那么一个夜灯的、 嗯、 这个东西它会影响睡眠吗？ 尽量的晚上还是保持黑暗， 嗯， 还是保持这个一个比较暗的一个环境， 睡觉的环境啊， 是这个光亮呢会影响。如果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生物钟，它会打乱，因为一亮，它误认为是哇 天亮了， 它会影响它的睡眠质量，还是尽量的还是要保持暗，不要晚上不要用灯。 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虽然您开个小夜灯也好，或者是开个台灯也好，很困、 嗯、 您是睡着了、 嗯、 但是其实在您不知道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那个光亮是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的，是吗？ 是会让你睡眠变浅。 好吧、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能勉强自己这个进入一种睡眠质量不够的这种睡眠状况、 嗯、 要不然就感觉好像自己这觉白睡了一样。 嗯， 好，大家关于这个儿童睡眠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各种各样的睡姿啊，因为但凡和睡眠有关的问题哈，这个睡姿在网上也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到底什么样的睡姿是适合宝宝的，还有像打呼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遗传不遗传，对孩子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来正确有效的干预呢？您可以把您的提问继续发送过来，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同时呢也可以回答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孩子每天睡够八小时说明睡眠充足了吗？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物。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下半段回来。 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头紧张，是红是重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1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和睦家医院睡眠中心主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林中辉，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睡眠。儿童睡眠直接关系着儿童的生长发育、健康状况，真的是他的优质不容忽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相关提问，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同时拨打您的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文字留言。今天呢，参与节目的互动问答有机会获得精美保温杯作为礼物。我们的题目是，孩子每天睡够八小时说明睡眠充足了吗？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好，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热线上的刘先生，听听他要咨询的问题。你好刘先生。 哎，您好白老师。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可现在可以和林主任直接来互动和交流了。 哎，您好林主任。 您好。 啊，林主任您好。我那个小孩是13岁男孩，他那个嗓子是腺样体肥大，嗓子的1/4。看个大夫呢，大夫开了点药，就是有一个好像还有点鼻炎似的，喷了点，给了点喷的药和吃的，一种咀嚼片，还有一种吃的药，一共这四种药。现在是说看看他9月份呀，再观察观察，说日后可能有可能，如果说要是回收的不好的话，要需要做一微创手术。啊，林主任呢？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如果说将来需要做手术的话，咱们这个微创手术现在的成熟度要多高啊？ 是这样，是孩子出去查这腺样体明显的大，有时候打呼噜，还有时候张嘴，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打呼噜，就是有时候打呼噜，有时候。偶尔张嘴， 他 有一点憋气似的，就是偶尔的。 如果是说13岁了，有打呼噜，还有偶尔憋气，这样请医生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估计需要手术的。手术呢，现在这些手术都很成熟。我们的尤其你像北京比较大一点医院，这是比较有经验的耳鼻喉科医生都会。很熟练的完成这个手术。 好， 那也就是说像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说单纯用药可能是解决不了他这样一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打鼾呢、张嘴睡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是吗林主任？ 单纯用药的话效果没有那么好， 或者说治标不治本是吗？ 对，用完药把药停了，过一段时间可能症状就回来。对，即使用药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软组织，在软组织用药的时候，它稍微回去一点点、 效果不明显， 效果不明显。 那我们也想知道，好像现在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特别的多。我们说这个肥大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他占了那个鼻腔多大？是建议手术来解决掉他的。 腺样体可能好多家长还听起来比较陌生，说腺样体，说扁桃体，我张嘴就看见了。腺样体在哪儿呢？ 好不到。 腺样体就在小舌头的后上方，我张嘴看见小舌头。小舌头后上方，在后鼻孔的位置，前鼻孔我们看得到， 后鼻孔肉眼是看不到的位置。 肉眼看不到。对，那腺样体呢？如果说站到了。鼻子后边我们叫鼻咽部，占到这个腔隙，说占到70%以上，这是、这是教科书上写啊。 这是手术指征是吗？ 说70%以上啊，那么考虑手术。但是呢，也是具体的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本来的说遗传因素本来这一块就相对的比较窄，说家长这一块儿他这。占到60%，他就通气很差了，那么可能需要手术。有时候我这一块比较宽，我占70%，我没任何症状，我可能不需要处理。对， 好的。所以说，像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带娃去看过哈。最开始的时候呢，医生说观察观察，有一种说法是说到了几岁左右的时候，他会慢慢萎缩一点。 哦，这是几岁大概是一个我们可以等待的一个节点呢？ 现在最新的资料呢，说是扁桃体腺样体是在12岁开始明显的萎缩。 哇，这要等太久了。 可是说明显萎缩，我在说4-5岁啊，这尤其说3岁到6岁这个阶段是它相对最大的时候，相对的。后来呢，比如说到了7-8岁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的骨骼长了，但是腺样体、扁桃体没再增大，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减小，啊，就是看在这个阶段，在它减小之前，在我们生长过程中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如果有明显的危害，还是应该 及 时的处理。 好的，所以说哈，大家还真的不能单纯的以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什么那个镜子呀、来看观察它到底占了我们这个空间的多大这么一条来判断是否要，更关键的就是要看它对于我们的这种睡眠质量也好，或者是身体发育是否已经产生了影响。如果已经产生影响的话，那这个我们说这种危害是要越早解除掉是越好的。 是的， 对。而至于像刚才家长朋友最为担心的手术是不是足够安全呀，是不是做完手术了之后我们就一劳永逸了，全都解决了呢？ 手术呢是如果是有明显的症状，相对的来讲是越早做越好。因为晚了以后，说比较晚，说症状比较重，比如说张口呼吸，它对我们的这种上下颌骨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我们说容貌可能都会因此变化。 是外观，我们是看容貌。那么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去看，就看里边的骨性的气道会变得窄了。里边骨性气道会变窄了。说我们到孩子到4岁的时候，这个骨性的气道，我们理解就是从鼻腔到口咽腔这一块。完成60%。那么说他在他的发育的过程中，我们说张着口呼吸对这一块的发育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说确定有影响并且已经看得到的这种危害，我们就及时的处理。 那更得赶紧处理了，我们说这也是个看脸的时候哈。对，而且我们当时就看到有一些就是张嘴呼吸的，甚至对于他的这个我们说上颌骨，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牙齿什么的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重视哈。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了，真得及早给孩子做这个手术。而且像林主任刚才说到的，这个手术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是很成熟和足够安全的了。 对，手术呢也很成熟。还有说麻醉呢，很多家长说担心我麻醉有风险啊，对我对我孩子对还影响。我说现在我们麻醉也是做的也是非常的成熟。我说比可能比在马路上站着的风险可能 还 要低。 小 是的。 我们曾经请这个专业的麻醉医生也来做过节目。当时说的现在好的麻醉医生他可以达到什么呢？可以达到在一个手术，比如说可能是更加复杂的一些手术哈，比如说跟心脏有关呀，或者是等等。它能够让你在哪一个阶段可能疼痛的时候，哎，降低那个疼痛，然后呢，该睡着的时候就睡着，该醒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差多少秒就醒过来。 对，家长是担心，说我这个说林大夫，你手术完了，那麻醉他老醒不了怎么办？我说我提前5分钟，我说快完了，我说那个麻醉师啊，张医生、李医生，我说我过5分钟就完了，然后我手术完了，孩子 就差不多该醒过来了， 醒了 所以这一条家长朋友又可以这个放心了哈，这个麻醉风险真的是比我们就是说稍微不认真点过马路比那个风险都要小得多了哈。好，大家可以继续把您关于儿童睡眠方面的问题呢通过文字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网友如意提问，他想问问专家，他说6岁左右的小朋友睡眠时间一般多少小时比较合适，你是让这个孩子睡到自然醒呢，还是定个点儿到点儿要叫醒他？ 说6岁左右呢，我们说应该是 该上小学了 啊，对， 1年级了。 6岁左右应该是9个多小时，差不多啊。说9个小时左右，9个多点。那么我们是还是因为孩子一般 说尤其在北京上学比较现实，可能不太容易叫他到自然醒。 嗯， 但尽量就是保证相对的保证这个九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 对，我们可以倒推一下，比如说早上为了几点钟正常起来去上学，还得把早饭吃了呀，收拾好书包哈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工作需要多长时间，把这个时间倒推，那么他可能到了晚上比如说九点半左右他就必须要睡觉了，这样一来呢早上六点半的时候他可能起床等等哈。然后那如果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哎呦孩子看着这睡得正香呢，同样到了那个点儿，我该不该把他叫起来？ 是这样，假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也尽量的保持一个相对的睡眠的规律。还有一个，说出去，刚才说我们说睡眠时间，说九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或者每个孩子有点差别。我们看孩子白天的表现，如果白天表现说精力很充沛啊，那就说明他的睡眠时间 够了 啊。然后假期呢？也相对要控制一些，但对孩子呢要有一点了解，就是说，孩子的睡眠的节律和我们成人不太一样，尤其到了青春期，尤其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相对的，晚上容易晚睡， 对对对， 相对晚上容易晚睡，这是他的这种一种生理现象，一种生理现象。如果到假期说是孩子晚睡一点，也不要太对他太苛求，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稍微大一些了，那这个，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规矩可以提前定好， 是提前定好。就是现在，在假期的时候他睡得晚一点是。 早上起来稍微晚一点哈， 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北京的小学，可能下周末左右就要开始上学了，或者是返校了，所以是不是提前一周可以让孩子开始把他的这个生活节律 再倒回来， 拨回到那个正常上学阶段了哈？提前我们得适应一下了。还有在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孩子睡的时间越长越好？ 哦，这也并不是。无论是我们成人。还是孩子睡得并不是越长越健康。比如说成人的数据比较，因为成人的数据是有个比较可靠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七到九个小时这是最健康的。太少太多都会对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好吧，睡得少刚才我们说了不好，睡得多可能同样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哈。我们就是正常规律性的，尽量不要打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好了。手机尾号4079的朋友他说，孩子父亲睡觉打呼噜很严重，现在孩子才4岁，这个睡觉也有一点打呼噜，说这是遗传吗？应该采取点什么干预手段呢？ 打呼噜的遗传因素挺大的。 哦，还真会遗传呀。哇，那用提前干预干预吗？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打呼噜可能反映出来的不是我们一些老人说的睡得香的表现，而是可能这个气道受阻了啊，这个姿势不对了，他才会有这样的打呼噜吧。 这个常人说偶尔的打呼噜还可以接受，如果小孩打呼噜呢就应该更重视啊， 帮他查一查，查查哪些方面， 查一下看看，对，呼吸道哪些地方堵了。 就是他一定是说我们的气道不够通畅的表现，对吗？ 是的。 好，孩子打呼噜，这有可能有遗传的关系，但是不管是多大的孩子打呼噜，我们家长都要引起重视哈，需要检查一下的。说到这个睡姿了，我们看看这个针对儿童睡眠姿势，网络上有很多的争议，有的人说不能让孩子趴着睡，容易窒息。也有的说趴着睡好是对孩子肺活量有一个锻炼的机会，还有人说呢不能仰壳睡，说这样容易呛奶。专业人士给我们提点建议，这孩子哪种睡姿很重要吗？ 孩子是相对的来讲，就是仰着睡侧着睡是相对比较正常的，那么趴着睡呢，趴着睡呢不是说绝对的不正常。趴着睡，如果孩子你发现啊，我这孩子主要就是趴着睡， 他觉得很舒服。 趴着睡绝大多数的孩子是为了让呼吸道更通畅。如果趴着睡还有打呼噜，那一定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趴着睡的时候呢舌头靠前， 明白了，它不会阻挡我们说后面的那个气道。 舌头靠前，然后它把气道导出空来。还有比如说一些打呼噜的孩子，家长就说：“你看我这孩子呢，哪儿高他上哪儿爬，他是爬到被子上去。” 嗯，仰着那样。 然后再趴着，头再向前伸着啊，头向前撑着，头向前撑着，趴在那儿、嗯，头比较高的位置，他是为了让气道更通畅。 所以就是我们观察一下孩子的那个睡姿，其实有的时候是他本能性的去寻找让他自己比如说呼吸更舒服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姿势，对吗？ 嗯。 但是如果像刚才提到了那种有点像小乌龟一样啊，爬到高处还得伸着脖那样睡，其实说明他可能是这个呼吸道有一些问题，对不对？ 是的。 哦、 啊，如果说我偶尔趴着睡啊、 嗯， 我不管趴着睡、侧着睡、躺着睡、 嗯， 但是睡觉比较安静， 问题不大。 嗯，白天挺好，我们不太担心啊。 嗯，但是如果说您观察一下这个孩子他的这样的一个睡姿哈，让你觉得很特别，那这个特别可能需要先引起一下你的重视。后续呢，我们要观察一下，比如说他睡完了之后，第二天整个状态怎么样、嗯、啊？ 是的。 有没有天生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睡姿，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影响的呢？ 如果是睡姿奇怪一点，但是呢，睡眠它不是老翻腾， 嗯， 老折腾。如果是翻腾折腾的多， 也说明有一些问题。 甚至孩子有说这个磨牙很多，这个晚上磨牙咯吱咯吱的， 嗯， 还有这个说梦话，说梦话偶尔说梦话是正常的， 嗯， 还有甚至梦游。 还有尿床， 还有尿床呢。我们孩子说，一般说两三岁尿床很正常啊。我们都说观察孩子看。那么五岁以上如果频繁的尿床，那就不对了啊。五岁以上频繁尿床是不对的。 好的，您看看，大家伙得记住这几条：一，尿床，这五岁以上还得是频繁尿床，一周尿几次算频繁？ 啊。如果说五岁以上，我一个月尿一次啊，还可以接受吧。如果我每周尿一次床，那肯定 是已经算是不正常了。 肯定的是， 这是需要去做检查的了。 嗯 啊，还有就是说，睡觉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我们说动作，比如翻腾的，磨牙的，打呼噜的， 梦游的， 梦还真有梦游的， 梦游的挺多的。 哇，梦游的，就是。梦游的那种状况，我也挺纳闷的哈，都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看过有一些描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这个孩子真的大晚上睡着觉就溜到这儿了吗？ 会 有。 嗯， 那这个时候，我想知道他睁着眼睛闭着眼睛啊？家长怎么发现说他是起来去上厕所还是梦游了呢？ 我们叫他一个梦游， 嗯， 实际这时候一般是不做梦的。实际是不是在一个做梦的状态啊？实际不是在做梦的状态， 哦、 应该叫他一个睡游更合理一些。 哦，其实跟做梦没关系。 对他不是在做梦的时候啊。 好，梦游的、磨牙的， 嗯， 然后打呼噜的， 嗯， 半夜睡觉呢，在这个床上不停的翻腾，或者这个奇怪睡姿影响他的睡眠质量的， 还有晚上反复哭闹的， 哦，睡不好觉的这种、 嗯、 哈， 晚上哭闹惊叫，嗯， 我们说像做噩梦一样， 嗯、 哦、嗯，这一系列它都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质量，所以它可能也都是由于一些原因才导致这些现象的出现。那家长就都要重视起来的了哈。嗯，好，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孩子每天睡够八小时就睡眠充足了吗？ 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比较小的孩子来讲，还是不够的。 嗯 啊。越小需要睡眠的时间越长一点啊。 通常说八小时它是一个成人这样的一个标准。 对的。 那么但凡是没到成人期，可能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都需要长一点哈。 对的。 嗯，好，然后当然了，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他睡醒了之后的状态怎么样。 是的。 啊，也有像我身边好朋友那种啊天生的睡少的宝宝，人家状态也很好哈。好，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获奖听众微信网友好运旺旺以及微信网友这个福神啊，请两位呢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问一下林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哦，出诊时间是星期